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26章，气氛。圣人做到李琴书这种份上，估计不会再有比他更能忍的了。李玉锦讲完电话，拉开车门，刚一落座，就听到李琴书开口：“ 回去的时候，你把我放在外面好打车的地方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” 李玉锦动作一顿，扭头看了他一眼。 什么？ 你先去签合同吧，工作重要。 李琴书。 李玉锦突然就觉得胸口一闷。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 我当然知道。虽然我也很期待出去玩，但还是你的工作比较重要一些吧。出去玩的机会以后会有很多的。我们才多大年龄啊？ 李琴书。 李玉锦脸色一沉，声音也跟着彻底压下去。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过？ 李琴书一愣，想不清楚话题怎么跑到这上面来了。李玉锦突然冷着视线扯了扯嘴角。 你就这么想摆脱我？然后呢？去相亲，找个女人结婚生子。 哎，李琴书有些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。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我只是…… 我没答应他。我想着已经很久没带你出去玩了，不过是一个合同罢了，错过一次还有很多次机会。 李琴书一顿，瞳孔微震，怔怔地看着他。 我带不带你出去玩，你是不是都觉得很无所谓？我对你来说也并不那么重要。 李玉锦说到这里疲惫地笑了笑，手搭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。 我没有。阿锦，你别多想，我只是觉得对于你来说工作可能更重要一些，我也不希望你错失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所以我…… 行了。 李玉锦生硬地打断他，闭上双眼，表情一点一点地平静下去。最后他睁开眼，神色已经冷淡。 既然你不想去，就算了，我们现在回去吧。 李琴书哑然地看着他。李玉锦转了转方向盘，车辆顺势滑入车流之中，往机场外驶去了。李琴书有些想不明白，事情怎么突然成了这样，怎么搞得好像是他的错一样。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他跟李玉锦的每次争吵，明明是他占理，最后都会落个他的不是，就好像一切都是他做错了一样。李琴书扭头看，偏生李玉锦还一副极其生气的样子。缓过来之后的李琴书硬生生地给气笑了，突然开口说了句：“ 李玉锦，你又给我来这一招，把我放下去。” 李玉锦没动。李琴书扭头瞪他一眼：“ 把我放下去！” 滋的一声，李玉锦猛地一脚踩下刹车，李琴书因为惯性往前一摔，旋即沉着脸将安全带扯开，拉开车门就往下走。 你走了就别回来。 李琴书一个字也没说，扭头就走了。那架势跟小时候离家出走没什么区别。他走了好一段路，扭头一看，得，偌大的街道上空无一人，李玉锦已经轰油门离开。他气得顿时眼前一黑， 又是怒又是悲哀。他和李玉锦吵架从来都没吵赢过，都说在一段恋爱关系中，更爱的那个人永远处于劣势。从前的李琴书不相信这句话，如今却是深信不疑了。因为这句话套用在他和李玉锦的关系之中完全行得通，他就是那个更在乎的更爱的人。袁子峰在家里躺了会儿，无聊的整个人都发紧，干脆约了一群狐朋狗友去 KTV 浪。西料东刚好在外面开黑，接到他的消息后直接把家里的骚包法拉利开了出来，一路上吸引了不少小姑娘的注意力。车在小区门口停下来，袁子峰抬头一看愣住了，一巴掌拍在车窗上。 这么拉风啊？ 嘿嘿，我哥刚买的，我偷开出来玩玩。哎，你可千万别给他说啊。 袁子峰勾了勾手指头， 让我试试。 他和谢料东都是年满18了，手持合法驾照，开车技术也完全不成问题。谢料东从驾驶位爬到副驾驶位，边爬边开口： 我操，哎，我跟你说啊老大，今天成绩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你的名字我都傻了，你知道吧？以前你都是垫底儿的，今天我乍一成了垫底儿的，我还挺不适应。 要不要哥给你补习补习啊？ 哎呦，还是别了，英语单词我看着就头晕，不过哥你挺有自信呐，给我补习的话都敢说。 袁子峰扫他一眼。 哎，对了，你看群里了吗？ 看了。 你知道匿名是谁吗？ 谁啊？ 袁子峰发动了车子，一轰油门冲出去数米远。夜晚的凉风从窗外刮进来，他懒散地眯着眼睛。 谁这么无聊？ 我猜是林天宇。咱们班就他和你作对吧？ 袁子峰没说话，但他觉得不太可能。林天宇不是那种藏着掖着在背后使绊子的人，他如果要骂肯定是不匿名的，明目张胆的骂。再说了，他到底有没有作弊，分数有没有水分，林天宇作为他同桌和班长也该是最清楚的那个人，所以谢料东的分析毫无可信之处。 哎，你这车真的挺不错的，你哥真不会把你给揍死啊？ 肯定会把我揍死啊，所以明天早上之前我就得物归原主。 谢料东一边说眼神一边盯着外面，突然眨了眨眼。 等等等等 啊， 我刚刚好像看见那谁了。 谁啊？ 李琴书。 袁子峰猛地一脚踩了刹车，谢料东因为惯性直往前一磕，脑门撞上挡风玻璃，发出一声惨叫。袁子峰猛打了方向盘，转了个车的方位往后退去。 老大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，这我哥的车被记翻了我就完了。 袁子峰迅速地靠近不远处那小小的黑点，此时已经凌晨，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路灯之下的长椅旁站着一个形影单只的瘦弱身影，他穿着白色衬衫直直地站在那儿，微微垂着头，精致的侧脸被昏黄的灯光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暗影。袁子峰几乎不用思考便猜到了，李琴书肯定是又和李玉锦闹了矛盾了，他们此刻本应该在飞机上。袁子峰啧了一声，谢料东道： 他大晚上在这儿干嘛？ 话音刚落，袁子峰就推开车门往下走去，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才逐渐靠近，本打算说点好听的话，但说出口的怎么听怎么带点嘲讽的意思。 李琴说，你又被李玉清给丢下了。 李琴书像是被吓到，猛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然后看向袁子峰，一愣之后才问道：“ 你怎么在这里啊？” 说着低头看了眼时间，眉头紧锁起来，一字一顿道：“ 已经凌晨一点了，你自己照顾自己，就是这么照顾的？大晚上的出来。” 他的视线落在那辆骚包无比的明黄色法拉利上。 飙车？ 袁子峰呛了两声，现在的重点好像不是这个吧？ 采访你一下啊，李琴书先生，你是又被厉雨锦放鸽子了？ 李琴书脸色微暗，没说话。 上车，我搭你回去。 不用。 李琴书难得有耍耍脾气的时候。 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 你得了吧你！ 袁子峰拽他一把，直接把他的脾气踩在脚底下。 大晚上的，你一弱小无助的男人站这儿不怕出事儿？上车。 李琴书被袁子峰给气笑了。 我一个男人能出什么事儿？ 谢廖东恰如其分地接了一句：“ 哎，琴书哥，现在这世道可真是说不准了，不仅小姑娘得小心，男人也得小心呐。特别是你，看你长得又这么好看。” 闭嘴！ 袁子峰面无表情地扭过头去，狠狠地瞪了谢廖东一眼。谢廖东立马比了个给自己嘴巴上拉链的动作，沉默了。李琴书被袁子峰塞入车里，这才认命地问道：“ 你们这是打算去哪里啊？”“ 去 KTV 唱歌。” 袁子峰以为李琴书又要开始说教他，却不想他顿了顿之后却说道：“ 带上我一个。”“ 啊，你要去？ 怎么，想我老了，加入不了你们年轻人的活动？” 这倒不是，只是我们唱的肯定都是些吵吵嚷嚷的歌，琴书哥你应该不会喜欢吧？我感觉你应该是那种喜欢安静的歌的人啊。” 袁子峰从头到尾都没说什么话，听到这里才开口的：“ 他有时候也挺闹的。” 李琴书望着袁子峰的背影摇头笑了笑。谢廖东突然打了个寒颤，是他的错觉吗？怎么觉得这两个人的气氛有点诡异？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